配家人的笑脸。我会变魔术，女儿说我总能变出一个个袋子，把她旅游时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我还是个篮球运动员。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京剧《铁公园》，童芷苓扮演陈秀英，姚玉成扮演邝中，孙正阳扮演陈母，白麒麟扮演石文。这是1985年的实况录音。 好酒贪花，我的家大业又大，广田园多牛马，银子钱我是随便的花，骑骡压马随便的耍，人人道个个夸，都说我是个富豪家，我是个富豪家。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苗条淑女，君子好逑，好好的逑。大爷石文，我爸爸石旭龙，官居太原府的总镇之职，父母跟前只剩我哥一个，爱如掌上明珠的一般。我这个爸爸不大孝顺我，没事给我请一个教书匠来，把我关的书房成天津这么紫院长啊紫院短的，念得我脑仁都疼了。今儿个我爸爸公事忙，我呀把先生打发了，我把小子们叫出来，让他们给我想想主意，开开心。小子，我说给大爷我出出主意，让大爷我高兴高兴啊。啊，有什么主意啊？ 我说大爷，咱踢球去得了，咱们。 得了吧，你还出这馊主意呢？上回踢球，就连我的踝子骨这都崴了。这回不踢球了， 不踢球了啊。那么着咱们打杆儿去。 那得了吧，这馊劲儿的，打杆儿的，出个好主意。 出个好主意。大爷，西门以外有个小茶馆，名叫豪杰居，那里头有个小妞，长得别提多漂亮了。 对了， 怎么着？有小妞儿， 对，有小妞儿啊， 长得好， 长得好， 好，好，好，来，咱们都走，马上就走开。 怎么？咱们得多带点银子。 对，多带银子，带上点，带上点， 带上点，带上 点，带上点，抬上点。走啊走啊， 走走走，您打哪儿走啊？ 那自然是出大门喽。 出大门，那可不成。 那怎么不成啊？ 咱得出后门。 对， 出后门。 对，得出后门。 对，办这事儿还是走后门好，省得我爸爸知道。走走后门， 走。 哎，怎么着，小子们？ 怎么着，大爷？ 怎么 还在这儿转了半天？ 您这不是出来了吗？ 这就算出来了， 这都算出来了。 得了，那就算出来吧，小子们，带路走吧。小子们带路，朝我齐恩的出啊！只会一回，眉毛叫亮啊！ 孩子， 哎， 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我说妈呀， 哎， 这些日子我瞧见您呐，老是这么愁眉不展的，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嗯，您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 嗯， 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终非长久之计呀。 嗯， 你也老大不小的啦，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妈妈，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的。 娘啊， 什么心事啊？一瞧见你呀、啊，也全都忘了。 妈呀！ 哎， 咱们还是打起精神做买卖得了。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呐、 啊。哟，师傅，跟您说话，我还没收拾这个房子呢。 对了，你在头里收拾收拾，妈妈我的后头瞧瞧火去 啊。 是了。 得说几句吉祥话。 哎， 谁先说呀？ 我先说。 那么听你的。 嗯，啊，有道是买卖兴隆通四海。 这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嗨，什么呀？财源茂盛打三江。 对了，打三江。我得吆喝吆喝，衙门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哟。哎，我让你想了吗？ 怎么着？ 怎么刚出来你们就饿到啊？ 啊，走不动 了，走不动，起来跑。 走不动还跑啊？ 还跑得动？ 是走不动就跑不动了，是不是？ 对， 正隔着嘞，离那儿还有多远呢？ 还有半里 啊，还有8多里，那干脆回去得了，那么远。 哎，别， 怎么了？ 您呐，等会儿吧。 啊， 您说离得远 啊， 它离得不远呢。 离得不远， 离得不远呢。 那这么着了，你们呀，给大佑快点走，到了那儿美人美，哎，两吊钱。一碗烂肉面，你们瞧怎么样？ 还有面吃？ 哎，那是啊， 那成了。 成了 ，那您站好了。 站好了吧？ 干嘛呀？ 闭上眼睛， 走道干嘛还闭眼睛啊？ 您闭上吧。 哎， 闭上眼啊。 找， 睁眼。 嗯，还在这儿？ 到了。 你们不说8里呢吗？ 哎，不是，那是8里。 哎，好小子们，你们钻大爷我呀！ 哎，不敢。 两吊钱一碗烂肉面全吹 得， 吹完了这 是。哎，小子们， 哎， 怎么着？就在这儿开眼呢、啊？ 就在这儿开眼。 就在这儿开眼。好嘞，咱们搂一搂一，哪儿开眼呢？这得看看小妞儿了。哇！ 哎呦！哎呦，大爷，您怎么了？大爷， 小子们， 哎， 你们是让我看眼来了，还是让我害眼来了？ 他看眼来了。 什么？你们让大爷看眼来了？ 是啊。 你们睁眼瞧瞧，你瞧那个堆着那个，比我姥姥还大的三轮呢。 嗨、这儿啊是个幌子， 幌子。 对。 那好的呢？ 那好的在里头呢。 好的在里头呢。 哎，对了， 哦，还站着干什么呀？进去！ 哎， 进！快点进去！哎，怎么了？ 叫茶脖子 ！哎，不错，喝茶的。 得给您泡七壶茶。 哎，慢着 啊！ 就要一个壶一个碗。 怎么叫一个壶一个碗啊？ 哎，大爷，我是喝茶的，他们都是看茶的。 哦，这儿还有看茶的？ 那是。 您等着啊！我说妞啊，拿茶来哟。 小妞，那是少我呢吗？ 少你呀、 啊啊， 少你还没撒高粱啊，歇那戳会儿吧。 那我再回去呀、啊。 妈呀，这小子干嘛的呀？ 喝茶的。 嗯，我瞧这小子贼么输眼的，不是好人，干脆我给他揍跑了得了。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跑了，来俩轰出去，咱们吃什么呀？ 他不是好人，咱不卖给他。 嗯，不要紧。你甭在那儿待着，你到下边去啊！ 妈， 哎， 他可不是好人，您可小心点。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呢。 哎，我这小子们， 有， 给大爷倒上， 哎，是倒上，咚， 啪，这什么水这个？这水不开呀、这叶子也不落啊，这是欺负咱们爷们儿，这没喝过茶叶是怎么着？这什么买卖生意啊？叫茶伯子， 哎，茶伯子， 来了， 茶伯子，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欺负大爷是怎么着？ 怎么了？ 你瞧瞧这水也不开，叶子也不落，你真欺负大爷没喝过600多块钱一斤的茶叶呀是怎么着？ 水不开呀？ 啊， 哟。一定我们这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把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你先等， 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哎，这么大岁数还要菜呢？怎么着？是小妞起的、 啊？我还没喝呢，没喝就挑眼 啊，挑起来搁着嘛。 瞧这块骨头。 哎呀，小子们，给我涮涮完再倒上。 是。等等， 哎呀，这水开呀，这叶子也落啊，喝的大爷肚子里头还就咕噜噜噜噜噜噜噜那儿冒泡呢，哎呀，还真是喷鼻香啊，哎呀，这么着，咱们错怪了茶婆子了， 可不是吗？ 那这么着得了，咱们请茶婆子。 哟，怎么回事啊？ 不是。茶伯子啊，你这会儿有事儿没事儿啊？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坐那儿咱们娘俩聊聊。 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呢？ 哎，小子们，你们一定要有坐下。 那我们这儿就给您呐。 哎，小子们，搀起来。 干什么呀？我这提鞋呢，我。 哎，瞧这干劲儿的。 说吧， 我说茶婆子，大爷问问你，刚才给大爷沏茶那小妞，她是你怎么了？ 啊，哎，不是， 他是你冷，他是你怎么人冷人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这里没大爷， 哦，把你过去出去了。 你们家的孩子凭什么让你给过去出去啊？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哎，这不结了，哎，他这个今天几门大躲了？ 这不是不是，几躲门大几？他这 你要说什么呀你？ 不是，他多大了？今年苹果桃了。 烂柿子？ 什么烂柿子？ 那什么苹果桃啊？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石榴了，巧嘞，跟大爷我同岁。 您才石榴啊？ 我呀，猴拉马三六了， 差远了。 哎呀，正格的嘞。再问问您，您小妞她有人家吗？ 您问她这干什么呀？ 这个，小妞， 拿住，拿住，拿住。 大伯子，瞧这，这个都是给你们小妞儿茶钱，怎么样？ 茶钱 啊，茶钱。 哦，哎、啊，您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哎、您让我们小妞呢，在提领七壶茶， 哎，不错， 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 哎， 您的手附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就把这银子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 哎，不错，大爷这么一痛快，这个钱都给你们小妞买花戴。 哎呦，戴那么多花，不得把脑袋给压歪了？ 那你不会匀着戴吗？ 哦，您那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对了，大爷不在乎这个。 哎呦，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那怎么花呀？ 您呐，回去瞧瞧去，你们家那祖坟呐、啊，都让人骂裂了，拿着钱打个箍回去箍箍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骂我什么来？ 他骂什么来？ 不好听，他是正经镇江人。那问他有镇江糕有没有啊？哎、 咱们走吧。 走 走走吧。 这能走吗？这个、小子们，别走啊！再把这茶婆子请回来。 哎，茶婆子， 茶婆子， 茶婆子， 怎么回事？ 茶婆子、看你这样八成许是不认识我吧。 哎呦，我瞧您面熟，不敢下诏了。 干嘛下诏了？我又不是饺子，提起我来是无名白， 那么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那要是提起我爸爸了呀。 这几位都是啊、 这几位不是，我家里那是。 哦，没带出来呀、 带出来干嘛？又不是烟袋盒吧。哎呀，实跟你说得了。哎，你别看我这样啊，我呀爸爸是你们这太原府的总镇，我还是位贵公子呢。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卖多少钱一斤呢？实跟你说得了。茶婆子，我呀看上你们小妞了，把你们小妞呢不如许配大爷我，马上来叫上娶，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们的光彩，我们的体面，你瞧这件事情好不好呢？ 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那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娶，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对呀， 事情倒不错呀。 不错。 您呢，应该回去跟你们大人说一声，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嘞，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里那么说和上的。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怎么说话呢？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嘛。 哎，走吧走吧。 哎，小子小子， 哎， 你忙什么呀？别走别走啊，来一趟不容易。这么着了，过去呀、愣拜丈母娘，咱们来给他一个继承事实。 那成啊。 哎，行，没错您的。 那瞧您的。 哎，好。 我这木面在上，小许之相也亮。 我拿大脚边踹你。 哎，小子， 怎么着？这还上令呢？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就拿脚踹。 那走，咱让他。 哎，你们这没你们的份儿，不行啊！这老太婆够扎手， 够扎手， 扎手的。 实在不行啊，咱们动横。 动横呢？ 预备着， 预备着， 预备着。 拿过来，过来。 哟，怎么了？改脾气了？怎么回事啊？ 啊，你把小妞嫁给我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爸爸势力大，今儿个我带的人多，我要动横的，我都是要抢。 什么要抢？ 要抢。 哟，我说大爷， 嗯， 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啊，你不答应我们还不抢。 得了得了，您那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不比这强强夺夺的强得多吗？ 啊，你早这么说，何必招我生气呢？ 那您这等会儿，我这就 好，等着你， 我这就 来。 好 嘞， 就是怕横的。 哎， 你瞧瞧，这俩下子拿下去，跟你说得了。 哎， 得嘞，等着接新人吧，您呢？ 哎，等着。 嗯。 太爷， 嗯， 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 哎，我就得抢。 我想过来跟有话说， 我怎么办呢？ 叫我抢， 我的妈！ 哎， 忙了忙，还有话。 嗨， 是我， 吓我一跳呢。 妈呀！ 哎， 干嘛跟他们打起来了？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么鼠眼的吗？ 嗯， 果然不是好东西，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怎么着？他要抢？ 要抢？ 妈呀，他要抢谁呀？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他要抢我 啊！ 您躲开， 干什么？ 非揍他不可。 得得得得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哎，依您怎么办呢？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问他爹，他爹，我说你怎么竟答应爹？ 上搭下因，我搭您的话茬了。 嗯， 您这个话我明白了。 哎， 您去找他爹， 对， 他爹讲理便罢。 嗯， 他爹要是不讲理呀， 啊， 您就回来叫我。 干什么呀？ 我拆他的王八窝。 啊，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妈。您不成了想着叫我啊？ 没错，你在家等着啊。 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有嘞，我抄个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也了啊。 别走了， 老太太，别了，小子们都过去了，您就算了，过去了。 爹妈， 嗯， 下回还来不来了？ 嗯，下回即使来也不敢翻颤抖了。 嗯，好，先给查去， 查去， 嗯， 那算不了什么。钱都让小子们带过去了，这么着，明儿个给您送礼得了，让我。 我这不赊账， 不赊账，你要怎么着呢？ 嗯，先留点做抵押。这什么扇子？ 扇子 有了龙火了。 得，您正好。哟， 这小子，这帽， 这帽子你要干什么呀？ 留着我兜鸡蛋了。 得了，正合适， 不够。 还不够呢， 脱衣裳。 那产品有多少啊？ 脱了， 这您给我留一件来。 好， 脱了， 您进来，进 来。嘿，回见了， 你看，小子又跑了，哪儿走吧，小子。 家一个。哦，不是那样啊！原来是食人熊啊！奇妙过来。哎， 我还食人熊呢，我成了食狗熊了我。 恢复这样狼狈呀！ 兄弟还提那大清早上起来，我去洗澡去了，这么会儿澡堂子着火了。 你走吧， 哎呦，救火队来了。 动手 啊！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哎呀，飞爷，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哎呀，妈妈，我是摘劝的呀， 劝架的。 是啊， 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你可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啊，妈妈，你纵然赶到他夫，他家势力浩大，他的父亲。我想着他的儿子，想着妈妈不成呐、 啊。哎，这位大爷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出事来，准没我的好处啊！ 哈哈，妈妈，不至于我要活死与施家公子吵闹起来。 别急了， 急起来话长。这么着，你要没什么事儿，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哎呀，听说相公尊好大交， 哎，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你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坐会儿。 不有老妈妈， 有了，好，咱们走着走着走着。哎，听我告诉您吧， 哎， 这小子到这儿啊，横挑鼻子竖挑眼、嗯，什么水也不开了。什么叶子也不落了， 后来我说我们 瞧瞧、 妈妈，到了无忧啊， 这，哟，金姑说话了，差点走过了座，就算到了。 来来来，您坐哪儿？给您沏茶去。 不要费心 呐，您妞儿拿茶来哟。追那小子，半道上碰见这位大爷了。 啊， 他说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 啊、 到那闹出事来没咱们好处，被妈妈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啊！ 怪不得我一看见他就像个好人呐。 哎，好人不在长相上啊。 妈呀！ 哎， 您今儿个辛苦了。 可不是吗？ 您可累着了。 真陪我累着了。 您上那边歇会儿去吧， 啊、 这屋子的客人呢、 啊， 就让我照顾得了。 不用了，我还不累了，你先到下边待着去啊。 妈，您累了，这屋里头我照应得了。 对对对，我不累呢。 得了，好妈让我照应得了。 得了，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儿伺候人家像样，你瞧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呦，干嘛呀呦？我这好心好意的怕你累着，我替你照应着，你怎么都跟我瞪起眼来了？你当我真爱在这儿待着呢？你让我在这儿待着，我也不在这儿待着呀？怎么这是哪那么大的脾气？你这你还怪不错。 你 没完没了。 你咋就恨他？他就是不讲理。 你还没完呢。这孩子真把他给惯坏了。 妈妈， 要找赔赢了。 妈妈，帮他赢过，不知为了何事，你施家公自嘲难起来。 那小子到这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哦，他要抢， 要抢， 哼，去你妈！ 哎呦，这把我气糊涂了！哎呦，您可别见笑啊！ 真买了吧？妈妈，好一张弓啊！ 我拿给您瞧瞧啊！ 去下来装啊！哦，出干是铜牌匹配刀亮弓。 你瞧，我真是行家子啊！ 妈妈，出宫迎亲所买，还是不善意。 要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长话短叙。 那么听我跟您说， 是是是。 我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能使用这盏弓、嗯。可是他的一死，太原省内就没人拉得开这盏弓了。 哎呀，是弓岂不废物了吧？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哦，那就是你大呀！ 不敢啊， 千金 好说。 小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呀、啊！ 妈妈，我要领教小妻三半步。 有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 这小妞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牛儿 好意的替他照应着，他都跟我动起姐了，干什么？ 还没完没了的呢。我告诉你， 我呀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妈 啊， 我不是还拉得开吗？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啊，您把我给端上去了 啊？ 那要是撒了汤呢？ 那我盖着盖儿呢？ 那天热要是捂馊了呢？ 那我还露着缝儿。 那后来呢？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哦，他要领教三把弓嘛？ 啊！ 妈呀！ 哎， 这两天我没上工房练功，我把拉弓的事儿都给忘了。 这孩子净惦着吃饭，拉弓都忘了。没忘，你给他拉了得了。 忘了吗？ 真忘了。 忘了。 好，忘了我就跟他说你不会拉。 哎妈、没忘，我骗您的。 我就知道你没忘。 这一壮士， 小心， 听我妈言的，您要叫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 正要领教吧。 那我可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 哎呀，见就见笑。 妈，看弓伺候。 嘿。 气儿不见下气儿。 哦，刚才呀、金姑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对了，我肚子还饿着呢。 好的，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儿去吧。 那我就到后头吃鸡蛋去了。 妈妈，你醒了。 妈妈， 哎， 我看大姐拉弓身上，我要与他碰上。 啊，什么？ 三棒弓啊！ 哎，你瞧说话大喘气儿啊！我得叫我们妞去啊！我说妞儿，快来哟！你可慢着点儿， 妈呀！ 哎， 您不让我吃鸡蛋呢？ 啊， 我拿筷子与夹没夹住，掉地下了。我拿脚这么一踩呀， 怎么了？ 成了彩蛋了。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成花蛋了吗？ 妈，什么事啊？ 人家说你拉弓拉得挺好，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哎呦，那肯定好。 什么呀？ 您说什么呀？ 我说三把弓啊。 我说弓三把呀。 有的弓三把，快进来。 听我妈说的，您瞧我拉弓拉得不错，要跟我配上。 这又来了。 哦，不对了，三把弓，三把弓， 拉得不好，不要尽孝吧？ 不孝我能保证。 尽孝 他倒哈哈上了。 妈呀，您瞧他拉弓怎么样啊？ 拉得好多圆呢。 什么圆呢？您外行啊。 你怎么外行了又？ 我拉弓什么样，他拉弓什么样啊？ 你拉弓什么样，他拉弓什么样啊？ 我拉弓俩手指头，他拉弓满把钻，我们谁都比你好呢。 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妈呀， 哎， 您去问问他，除了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 哎，对，我问问他去。 您那徒弟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呀、 一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你瞧，哎，真有两下子啊。 您看来了吗？ 一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渐渐精通， 可不是渐渐精通吗？ 我想跟他比套拳。 这，留着我的鼻子呀！你是？ 您问问他。 我问。 我们孩子想跟您比套拳。 哦，妈妈要比拳。 这还一个师傅教的。来。哎，好， 好，哎，过来吧，看见了。 看什么呀？ 看见了。 看见什么呀？ 看见你挨打了。 谁挨打了？ 我瞅你给人打一嘴巴。 没有，我没挨打，我哪挨打了？没有。 不认账。哎呦，你小薇脸蛋都红了。 脸红了。哦，刚才我吃鸡蛋的时候，我喝了酒了。 喝酒了？ 嗯。 那喝酒就满脸红，你怎么一半红啊？ 我喝了半杯酒啊。 不算捞本。 哦，不算捞本。再来。 哎呦，不许打人家孩子。这什么？ 您这来吧，他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拔开个萝卜， 我们两不该了。 哎，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个大头菜啊！ 您的武艺可真不错。 哎呀，真不错！ 您的好拳法， 真不呀， 好武艺， 可不好不。 哎呀，可真够热的。您这把扇子倒挺好的。 哦，怎么扇子好嘛？ 好的。 好，送你大去了。 啊，您送给我了。嗯，我不要，他们那多不好意思。 不成机密，大去收下。 真给我，真的。那我谢谢你了。 不成机密。 瞧这俩小东西，还真有点意思了。把他上出来吓唬吓唬他。嘘，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没有，没要什么，什么也没呀。 没有， 没有。 我瞧你手。 瞧我手干嘛？ 瞧瞧， 您来瞧。 那只。 这只。 嗯， 你瞧。 瞧你瞧，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俩手一块儿瞧。 嗯， 妈呀！ 哎， 您瞧瞧我心气好吗？ 什么心气好啊？ 一个家巧啊，有两个脑袋。 在哪儿呢？ 在那儿，在那儿，嘚儿飞喽！你瞧吧。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喽！您瞧吧，过来吧，娘。嗯，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是送给我的。 嗯，我瞅你跟人要的。 不是，是人家送了我的。 我就问去。 问 要是人家送你的还子罢，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那明儿个呢？ 明儿也不打你。 那后 个 呢？ 嗯，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哟，这把扇子我们要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他的？ 哦，那把扇子呢？ 快，别比划了啊！ 是我送你大姐的呀、 啊！哦，是您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了？给我一把呀！ 哦，爸爸要啊！ 啊， 我要了。 你小伟，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我要了。 妈，您吹了。 哎，我逗他玩呢。 妈。 哎， 您这儿来 吧。啊。 妈。 哎。 我才想起一件心事来了。 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当初我爹临危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前、跟您说的那一番话您还记得吗？ 哦，跟我说的话。 哦，让妈妈我好好的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不是这些个话。 那什么话我忘了。 就为那展弓的事。 哦，那展弓怎么的？ 您怎么都忘了？ 我是忘了呀。 我爹把您叫到床前、拉着您的手、跟您说，我的老婆子，我的老婆子。 怎么说话呢？你就是、 我是想我爹的样啊。我爹跟您说，就是这盏弓 啊，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 是，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 只有你拉得开。 再若有人拉得开这盏弓的， 再有人拉，哦，把弓卖给他。这不是，哦。送给他 干什么呀？ 那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您怎么都忘了？ 我是忘了呀。 不是有个小字儿来着？ 有个小字儿。哦，小心点别丢了，是不是？ 那不是。 那怎么回事？你说出来呀。我是忘了。 我爹不是跟您说，这盏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 是。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 只有你拉得开。 再若有人拉得开这盏弓的。 再有人拉开这盏弓。 我不说了。 干嘛不说呀？ 我怕妈打我。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 您不打我。 不打你。 那我说了。 说吧。 就是这盏弓、我爹在是我爹拉的开， 又来了， 我爹死了我拉的开， 还是这两句， 再若有人拉得开这盏弓的、我不说了。 怎么又不说了？ 我们有点儿怪害臊的。 哎呦，不要紧，说出来妈妈我替你害臊。 您替我害臊？ 我替你害臊。 那我可说了。 说吧。 我说了。 说。 拿耳朵来。 啊。你说什么？我还没听见呢。 哎呦，你都忘了。 你说出来得了。 再若有人拉得开这盏弓的，就是我们的小女婿就到了。 哟，这不害臊劲儿都。让妈妈我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别说了， 不说。 好，妈说说。 不管。 真不管。 不管吗？ 不管，我自个儿说去。 这孩子不像话，点儿给我下去。哎，我瞧这位大爷还真不错，跟我们小妞要是做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一对儿啊。 啊，就这么办 呢、啊？你怎么还没有呢？哎呦，事情倒不错，都，哎呦，我跟他说去，那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呦，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哟、咋的你啊？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你话请讲当的。 我老头子在临危的时候啊，就提到这盏弓了。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再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妈妈都不愿啊。 但是这么回事，你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我们小妞拉得开。再有人拉开这盏弓的， 妈妈到底怎么样？ 那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好，日子有不听上受消息吧呀。 慢慢走啊， 小草啊，我送我啊。你瞧我也是个爽快人，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 哎，我的姑爷您贵姓啊？ 哎呦，他又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我再问他得了。 妈，人呢？ 人摔了。 是呢。 是让炮打了。 什么呀，我说是妻子是怎么样、 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但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哟，我们低了壶就这么低的吗？ 那把壶落了不低的吗？ 我不信您没说。 哦，我说了人家不要。 说了。他真不要。 不要。 嘿，我早知道他不要，我跟他比拳的时候把他胳膊腕一只两半。 这还多厉害呀。妈，我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那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三天之后前来迎娶。 这么说他愿意了。 愿意了。 那么您呢？ 我愿意了。 那么您猜猜我呢？ 你当然愿意了。 什么呀，我不愿意了。 哟，你瞧这孩子，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不愿意了。 那不要紧呢，他还没走远呢，妈妈我能说就能退，我把他叫回来。哎，我让你回来不用着，你要闷死我呀。 您别着急，您别瞧我嘴里说不 我心里头我早就愿意了。 我就知道你愿意了嘛。 妈呀，去到后面给孩儿梳洗梳洗，打扮打扮，穿上一件大红的衣裳。妈呀，我们要做新娘子 哟。有的不敢照着的。我也要做丈母娘家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童芷苓、姚玉成等演唱的京剧《铁公园》。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老生唱腔，先请听马连良演唱的《白蟒台》。 英雄，只有真情在正阳心，满台这是你的大 刚才是马连良演唱的《白蟒台》，接下来请您欣赏马连良演唱的《往左断臂》。 天蓬黄，与我龙须生斗气。我天人高，朋友少，如我有志气。 刚才是马连良演唱的《王佐断臂》。最后请听谭富英演唱的《奇冤报》。

都说这个神了鬼了的，怕脏东西。昨晚上拉了一盆子还没到，有嘞，我给他种上，就是这主意，我端去。哎，我都给你，哎呦，干了，都刮回来了，可是臭啊！ 听众朋友，马连良、谭富英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